969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我妹问我，比我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，那我努力有什么用嘛？我就说是为了刺激那些比你差又没你努力的人嘛。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加入969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 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闺蜜跟我说，她17岁的时候许下的愿望，在27岁的时候终于全部都实现了。说岁月是最好的老师，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恍然大悟，豁然开朗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。 在意 我相信幸福要靠运气，但是更要靠能力，感受的能力，分享的能力，创造的能力，爱的能力，这些能力就叫做幸福力。 想跟着云朵，没想过风停了该怎么做，白雪和冬天相约的那么执着，我们遥远的距离却为了什么，我不懂追梦是快乐还是空，当勇气失去后，憧憬也许成了蹉跎。命运若不肯答应让我们牵手，离别回不走曾经美丽的念头，越过伤越过痛，远不了的爱与愁，天荒地老一直同游，别停在缺口。 我们总是忽略那一些疼爱我们的人，而我们疼爱那一些忽略我们的人，但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悟，不过是早晚而已。我们完全可以耐心的等待，幸福可以来得慢一些，只要它是真的。 看夕照是如此漂亮，一切就这样分享。回头时那日那夜那背景，仿佛已没有什么可纪念。时间制造缺陷等停，这夜如何闭上眼睛，再共我回忆中约定，生命收脚步，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。好想知你可会快乐，还是终躲不开生活之路。只想你仍安好，仍然立着膊在照相。讲起只有恋爱的对象。 我朋友说，他自己租一个小屋的时候，很高兴地去宜家买了一个小床垫，一个小桌子，这里还要摆一朵小花，窗帘要蕾丝的，想着这样大概要花多少钱，觉得快乐就是算计着过生活。他说，请尽量实现自己的人生，然后去看看这个世界，等到你学习积累了让你快乐的方法，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你真正快乐的事情。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？

你会看着我安睡，抱着你为我盖的棉被，让我感动到流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故意的笑一笑，让自己假装变得好一点，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生命无常，下一秒是未知的，拥抱现在就好。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